在黎明之前有恋爱的感觉，草莓色的夏天 GMP 的永远。放学回家的第二路口，我和你一起在那烤肉， 害羞的肝脏甜甜， 我们青春无限， 最该吃的少年片。